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对于荧幕来讲，最难处理的问题并不是明天最后一战的策略，也不是怎么说服村民们听话按照命令转移，而是我。荧幕知道我的脾气，如果我不走，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我。我记得那天晚上，在忙完了这些工作之后，他犹犹豫豫地来到我的身边，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也反问他，你说呢？记得当时他笑了笑，对我说，如果这发生在半年前的任何一天，他都会同意我留在他身边，哪怕是……可现在毕竟不同了，我怀上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能有个未来，为了能让他在精神上有个寄托，他希望我能够考虑，他希望我能够跟随村民们一起转移。在那种时候，走也许就是活，留下来就是死。他选择了留下是为了大义，我选择留下是为了小爱，但这小爱却是我全部的情与爱。我说，即使我们的孩子懂事了，他也会选择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共同面对。这样选择的唯一结果，就是你生我生，你死我死。荧幕带着我来到一个隐蔽的藏身之处，让我在开战后一直待在那里，不要轻易移动，避免被对手发现。我笑了，我跟他说，这样做跟转移没有任何区别，我要的是留在他身边。记得当时我是在对着他喊叫，他愣在那里，他从来没看我发过这么大的火。他那时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我用尽力气，一字一字的大声对他说，我要做3对3的第三个人。然后他就一直愣在那里，愣了许久，突然他流泪了。他说他对不起我，他说他没能完成长老对他的嘱托，他没能带给我幸福甚至安全。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我依旧大声对他喊着，我很幸福，我的孩子也很幸福，是因为有你在，你 你是我们的大英雄，满足我和孩子的愿望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爱的最后一刻，让我们在一起吧。 老人说到这儿，泪水再也止不住，像终于决了堤的水一样涌出眼角，肆意地纵横在老人的脸颊上。 我的好徒弟啊！ 长老的泪水也禁不住流了下来，屋子里所有的人的泪都流了下来，伴着空气中凝重的声声抽泣，悲伤在这间不大的小屋中流淌起来，弥散，充满了整个空间。 我对他说，你难道忘了吗？我虽然不懂武功，可我也是有能力的，我的能力不一定比你差，这样的能力难道还不配做那第三个人吗？为了我们的家园，为了身后的亲人和朋友，我们难道不应该做这点牺牲吗？我想我的话是真的触动到了荧幕。他沉思了好一会儿，终于用力地点了点头。记得他跟我说，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我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你必须要向我保证遵守，否则就是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告诉他，只要能让我留下来，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答应。记得那时，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语气严肃地对我说，我愿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他觉得自己好幸福，但他要我答应他，如果战斗中我们侥幸取胜，不管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惨胜，我必须答应他要继续顽强地活下去，为了能让我们有个共同的未来，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顺利地活下来，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我哭了，我开始摇头，他抓紧我的手，用那么不容置疑的眼神望着我，我流着泪点头点头，我想我会答应他的，如果我有一丝希望苟活，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给他留一个希望。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后，荧幕找来义商量明天的战法。义对我的留下很是吃惊，他并不知道我有神奇的力量。荧幕把情况简单地告诉他后，记得义还开玩笑似的希望我在明天一定露一手，让他见识一下。荧幕的策略是三人对战，以荧幕为主，主要牵制幽灵帅，最好能分出一部分精力协助义。义要保护好自己，同时也要协助荧幕保护我，因为我不懂武功，无法形成防御，并且我的作用是在关键时间打出致命一击，因为我只能一次出手，这个出手的时机应该把握得很好。对战刚开始时不行，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比较集中，不容易得手，如果被对手躲过，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最佳的出手时间应该是战至几回合后，在他们麻痹大意的时候争取直击幽灵帅，我们才会有胜算。好在明天对战时，我们身后的村子已经是人去村空了，没有拖累，没有牵挂，其实也没有后援，没有胜算。 荧幕反复告诫我，让我明天机灵一点，要一直躲在他的身后，不论明天对手三人如何站位，也不能让他们形成一对一的局面，因为那样先死的就是我。我作为秘密武器，始终都要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但明天的对手肯定是极富经验的对手，他们发现我是弱点后肯定会狂攻我，所以荧幕让我必须站在他身后，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这样安排，你们的胜率应该是1%，而这1%是赌在了你的致命一击上了。如果没有你，这场2-3的对战只是拖延时间，毫无胜算。但你的加入也给荧幕和翼增加了非常大的希望和麻烦。 是啊，困难我们想了很多，但当对战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与他们最大的差距就是默契。 是啊，3-3的挑战是一种经典的对战形式，不仅我们王国，很多国家在进行比试的时候都会考虑使用3-3的对战形式，因为这种对战形式会将武功套路、对战策略和团队默契相结合，体现的是多种元素的整合对战，是一种较高水准的对战方式。显然来自魔域的布鲁斯他们更谙熟于这种对战的方式，近百年来长老会也一直向王国守护者和拓荒者推荐这种组合方式，这种方式远比个人单打独斗的效率要高很多。 第二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第二天，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重新整装向泰诺山谷进发。刚到那里不久，就远远看到了黑暗使者以及他的那些能力战士，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远远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终究已经有3个人打开了身后的气形，像是随时准备和我们动手似的。当时我还琢磨，他们至于这么小心谨慎吗？我们走到跟前，我从没有近距离感受到对手气型的样子，跟昨天站在远处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那气型在身后是一团浓浓的雾气，站在身边，空气有种灼热的感觉，并以强大的压力向我们这边流动。这时候，荧幕和翼相继打开了自己的气型，我才感觉稍微好受一点。我站在荧幕和翼的中间，那个布鲁斯站在那里，我只感到我是那样的渺小。那人有一双非常小的眼睛，像一条线，可从那线里面却闪出阴森恐怖的光，像电一样冷漠狐疑地看着我。我们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战前，荧幕确认了昨天布鲁斯答应的条件，和我们昨天预想的差不多。他们早早就打开气型的3个人，正是我们昨天分析的幽灵帅、戈登和查尔斯3人。对方除了这3人以外，都退到了后面很远的地方，而我们这一方只有我们3个人，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此时，屋里的空气紧张得要死。 我那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我紧紧攥着拳头， 准备着随时向那黑暗使者打出那一击。也许是因为站在荧幕的身后，我不再害怕了。尽管我今天在战场上听到更多的爆炸声，尽管我在战场上感受到更强烈的震动，尽管我在战场中任凭尖锐的气流在皮肤上划过，留下血痕，这一切我都不怕，因为我的爱人在我的身边。荧幕瞬间就与布鲁斯缠斗在一起，同时还要分出力量保护我和E。我看到E的能力确实很强悍，空气刀不时就会发出爆裂般的尖叫向对手飞去。对战中E也能用这样的暗器延迟对手对我的进攻，再由荧幕腾出手来进行保护。那时我真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后悔没有跟长老学习修炼武功，那样我就不会成为累赘了。这样的对战进行了小一会儿，布鲁斯突然呼啸一声，三人顿时改变了战术，对方三人突然对我放弃了进攻。也许他们已经发现我根本不会武功吧。只见恶道拼命向荧幕进攻，而另外的戈登和查尔斯却突然联手进攻E。突然的改变使我们完全处于下风，当时我很着急，看着E渐渐不支，不知道该打哪一个。就是这犹豫的一瞬间，几乎是同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E被打倒，荧幕刚想救援，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恶道布鲁斯背后的气形中，一双手一个头伸了出来，那是一个人，同样的高大，同样阴森恐怖的小眼睛，只是在嘴角上多出了浓浓的胡须，是他，三对三对战中的第四人，出招重重地打在了荧幕的胸前。我感觉他当时一怔，瞬间胸前又被重击。这时候戈登和查尔斯已经得手，以快似闪电的手法同时打向荧幕和我。荧幕没有躲，用身体把我挡在了身后。那时我听到荧幕的声音，现在出手，他倒下去了，我也出手了。我的眼前一片空白，我不知自己是否喊叫，印象里自己吐了口血，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看到了远远飞出去的两个人和正在向那个方向逃跑的另外两个人影。我是站了一会儿才倒下的。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站在银锭桥眺望远处的西山，哎，哪儿去了？现在是看不到了，城市啊在飞快的建设，想看得远必须啊登得更高。银锭桥望不见西山了，后海呢可是原来的后海。我们来听丁琴轩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故事。 亲爱的叔叔阿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琴轩，今年七岁，在三里河第三小学读一年级。我平时喜欢读书、跳舞、弹钢琴、画画，还喜欢休息时到公园里游玩和锻炼。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春游后海见闻。后海不是海，后海说是海，其实是北京城里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和它相通的还有前海和西海，连一块儿就叫什刹海。什刹海的南面还有三个海，是南海、中海和北海，又叫前三海。相对于这三海，什刹海也叫后三海，而后海就在其中。虽然它们都算不得大，每片水域不过数十公顷，但有了这几片水，北京城也就跟着添了几份活泼的灵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就是赞美其神韵的。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后海游玩，最先到的鼓楼再往南走一丁点儿，就看到掖带斜街的牌楼，街道不宽，街旁无数小商铺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我们跟着人流一路逛到胡同口，向左一转弯，眼前便豁然开朗，迎面有一座拱桥，叫做银锭桥，左边是前海，右边便是后海了。站在桥上一眼望去，虽然不是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但在这高楼耸立的北京城中，也是难得一见，水波荡漾，垂柳拂岸，空广宁静。沿着北沿，我们一路走走停停，走过广化寺、望海楼，就到了醇亲王府。清代有两位皇帝，光绪和宣统，就出生在这里。再往前走是王府花园，宋庆龄老奶奶生前曾住在这里，现在是她的故居。听爸爸讲，宋奶奶是一位伟大的人，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全国人民的母亲。参观完宋奶奶家后，我知道了宋奶奶一生做过许多好事，她关心儿童，爱护儿童，还喜欢养鸽子。从宋庆龄故居出来，很快就是另一个桥，桥下的流水来自西海，过桥后往回走，就可以看到水中一座小岛，岛上高低错落的亭子是野鸭的家，一群群自由游弋的野鸭们灵动着穿行在各种游船之间。再往前就到了柳荫街，也叫元帅街，街两边是一座座院落，十大元帅中的八位都曾住过这里。我们围着后海绕了一圈，就又回到了银锭桥。一家人坐下来吃上一碗蛋奇冰淇淋，听上一曲优美的歌曲。后海岸边岩石上的一首诗道出了我们一家的心情：半池鸭绿水，几阵柳丝风，缓步寻芳径，一语桃源通，啼莺断还续，人在画图中。谢谢大家。 后海不是海，酱油也不是油，可后海的环境呢，是真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老北京的精髓啊，在这里都给您展出了。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八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